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消失黑夜里，一颗一颗流星眨眼睛，多想永远停在你怀里，总可惜时间它不经意偷偷让人伤心。 宇宙间微笑尘埃颗粒，也能反射太阳的光影，跟随流星群脚步轻轻，只为划过你头顶，飞行过几光年的距离，才可以再次和你相遇。夜空的声音你仔细听，那些微弱的呼吸， 一个又一个的小游戏， 他们都因为谁而伤心。 你总想看清 爱情的寓意， 谜底又是个谜题。 一颗又一颗的小流星， 你不会知道它的姓名。 浩瀚的世界里， 这转瞬的光景， 你却闭上眼睛。 间微笑尘埃颗粒，也能反射太阳的光影，跟随流星去脚步轻轻，只为划过你头顶， 历经过几光年的距离，才可以再次和你相遇。夜空的声音你仔细听，那些微弱的呼吸， 一个又一个的小流星， 他们都因为谁而伤心。 你总想看清 爱情的寓意， 谜底又是个谜题。 一颗又一颗的小流星， 你不会知道它的姓名。 浩瀚的世界里， 这转瞬的光景， 却闭上眼睛。总想看清爱情的寓意， 谜底又是个谜题。 一颗又一颗的小流星， 你不会知道它的姓名。 浩瀚的世界里， 这转瞬的光景， 却闭上眼睛。 当夜空又出现小流星，请别着急闭上你眼睛， 许的小心愿帮你实现，只要我听得见。 许三个愿，你说你要加快脚步旅行，黑云偶尔遮住了光，等风儿吹呀吹的吹散了以后，变成一只鹅。 Hello, goodbye， 春去又来，你还是小孩。我们快乐地向前走，月亮睡着，它又醒来，时间过好快。我们快乐地向前走，有天你换了一个家，忙碌的日子让你放慢了脚步旅行。Thank you， 你也学会了说，你看海边的沙里有没有躲着更多的惊喜。白春去又来，你不是小孩。我们快乐地向前走，路上有的小小阻碍，你会转个弯。我们快乐地向前走，向前走。 Hello, goodbye， 像个小孩，总是满心期待。把蛋糕上的蜡烛点燃，许三个愿，你说你要加快脚步。 我们快乐地向前走， 黑云偶尔遮住了光，等风儿吹呀吹的吹散了雨后变成 一条歌。向前走， 有天你换了一个家，忙碌 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找

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想哭，那些纵横交错的路就像这生命去无方向，抱紧我，抱紧我，直到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我真的需要你来爱护我，像个当我站在大桥下面，默默注视这个城市，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孤独，那些沉默伫立的楼就像我一样寂寞无助，抱紧我，直到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我真的需要你来理解我，像个孩子一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我是主打。 对谁都好，你让我们被变数围绕，我只好。 Hello， 我是 Elva 小雅轩。不管你对爱的解读是什么，但是只有真的爱会带给你真心的笑。 都渴望被看得最重要。

要把你刺在我的心弦，陪我直到永远，纪念每一天，守护每一夜，无怨无悔为你奉献我仅有的一切。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贝，你停在我的肩，依偎在我耳边，从此我不再撒野。我说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给我，绝不会食言，不浪费你的爱，你的美。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